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3集《国漫卷23：私人恩怨》。与此同时，穆宗元的墓地，10点，穆老爷子一行人到达。穆宗熙跟穆家几个主要的人都在，不过穆子宁不在。 子宁他今天去谈一件重要的事了。 穆宗熙同穆老爷子解释道。 赶不回来。 穆子宁事情一向多，穆老爷子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，只是颔首。 啊，没事。 他侧身准备要走，却见穆南还站在路边，长身玉立的。看左边十字路口的方向。 小南？ 穆老爷子顿了一下，才温和地问道。 你怎么不上去？ 他以为穆南不敢上去，有些胆怯。 我等我妈过来。 提起宁威，穆南脸上的表情好了很多。他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。 他马上就到，还有2分钟。 你妈妈？ 闻言，穆管家一愣。 你妈妈怎么来了？ 穆家其他人也觉得奇怪。最近峰会，现非现行。昨天晚上，穆南跟他妈妈打电话，大部分都听到了。对方还在京城。穆南走后，穆老爷子还着重说了一下宁威的事情。这两天，穆家人也越来越不敢小看穆南，却也还记得宁威的事儿。怎么现在就要到了？ 刚好有张票。 穆南闻言顿了下，才开口。他正说着，路口一辆商务车缓缓往这里开过来。 他到了。 直到看到宁威从车上下来，穆家这些人才敢相信，只是心底觉得奇怪。穆家这些人有几个是认识宁威的，一行人时隔十几年再次见面都没有怎么说话。穆老爷子注意到宁威的腿果然好了，他同宁威打了招呼，就沉默地往台阶上走。只有穆家那位总策划看了一眼在宁威来的这辆车。 你看什么？ 身侧有人问了一句。总策划略微顿了下，迟疑着开口。 那辆车你看像不像柳家的车？ 柳家车牌号挺嚣张，也挺好认的。 你说的好像有点。 听总策划一说，那人微顿。 前面的四个连号一样。 这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联想到昨晚宁威在京城，现在就到了魔都，还在峰会的情况下。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十分惊讶。秦冉离开柳家，也没有立马回顾西池那里，而是找了一家不太远的甜品店。他一向不喜欢吃甜的，喜欢辣的，最近有点喜欢上了甜品。程俊就在距离这里两条街远的地方，这条街还好，隔壁的那条街已经完全封闭了。秦冉一手拿着勺子，一手拿着手机，手机页面上显示着同妍希的对话。 大婶，我明天有时间，一起去吃火锅，正好给你看看我的新歌。 提起火锅，秦冉皱了皱眉，不过他也没有拒绝妍希，回了一个好过去。他对面还坐着一个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秦主任，他拿出来一份文件给秦冉。 小姐，这是我下午要跟极限漫端签署的合同，您看看。 极限漫端的事儿主要是秦冉牵线的。做完合同后，陆之行就让中年男人务必让秦冉亲眼看完。秦冉吃了一口蛋糕，又放下手机，伸手接过来合同。秦家立的合同一向专业，跟秦冉叙述的也非常相近，还补了秦冉没有注意过的律师条款。只有一个内测名额。看完后面几条，秦冉微微一顿， 这是六爷要求的。 秦主任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秦冉一眼。 小姐，你最近是不是在画画？ 嗯。秦冉丝毫不觉得愧疚地点头。秦主任哦了一声，有些明白为什么陆之行对秦冉完全没辙。公司编程部多少人冲着那位屁生而来，到今天一面都没有见到，难怪陆之行不喜欢跟那些人说话。不然聊天的时候，那些人询问屁神去哪儿了，陆之行能怎么说呢？说秦冉不去实验室了，他妈的又跑去画画了。 哦，对了，这是您的那本漫画的试行合约，您先签一下。 秦主任又拿出来另外一份合约，然后掏出来一支笔递给秦冉。 大概下午秦家跟墨家合作的消息就会放出来。 秦冉看了看，就签了自己的名字，一式两份。 这两份合约我要带到极限漫端，等他们那边盖章了，我再送一份给您。明天我联系您吧。 秦主任看秦冉签完了，就收起了合约，同秦冉道别。出门之后，坐到车上，他才打了一个电话给陆之行，跟他报告今天看到的秦冉的状态。极限漫端，莫之怀正在办公室，他让人查了一下沈编辑的事儿。公司里几乎没有秘密，不过一天莫之怀就查到了柳编辑跟沈编辑之间的恩怨。秘书站在他身边向他禀告， 他们两个有私人恩怨，柳编辑人脉广，其实啊，把神灯放到柳编辑手里发展会更好。至于沈编辑，他自动申请调到分部了，明天离开。 从主编降到助手。 你下去吧。 听完，莫之怀的喉结滚了滚，他挥手让秘书下去。等办公室没人了，他才拿出来手机，打开好友页面神灯的头像。好半晌不知道说什么。沈编辑的事情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他不知道这两个编辑有什么私人恩怨，但沈编辑是自己提交调离文件的。这种编辑的调动还惊动不了莫之怀，莫之怀也不好插手。好半晌，莫之怀才按着手机给秦冉发过去一句话。他发完又站在办公室内沉默了好久，直到外面有人敲门说秦家的人来了。 秦家人？ 莫之怀打起精神，他理了理西装。 带我去。 秦家根基在京城，莫家跟秦家也没有什么来往，但秦家最近的名头却是盛大。更别说圈子里早就有传言，京城四大家族几乎都有 M 州的经济命脉了。一开始秦家找到他合作的时候，莫之怀还不敢相信，毕竟连莫家本家都没有拿到秦家的合作案。直到那位秦主任打电话给他，莫之怀才相信。他乘电梯下来，刚好在走廊上看到了秦主任。 秦主任。 莫之怀穿着黑色的西装，高大俊美，很斯文的样，他对秦主任很礼貌地打招呼。秦主任此时也不复在秦冉面前的吐槽样，他面色十分威严，对莫之怀一本正经地点头。两人进了会议室谈合作。编辑部刚回来的穆子宁、柳编辑还有沈编辑这行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不由面面相觑。他们看到了秦主任的正脸，但都不知道这是谁。 哎，刚刚那是谁啊？我第一次看到莫少对人这么尊敬。 不知道，好像姓秦，魔都有这个家族。 你们不会忘了公司内部的传言吧？就是京城的一个超级家族要跟我们合作。 一行人聊着，穆子宁身边的一个男性作者笑着看向穆子宁。 应该就是唯一内测名额了，莫少的漫画已经改编影视了，还是大咖主演，他对这个内测不会有兴趣的，肯定是你。 不一定。 穆子宁笑了笑，谦虚地开口。公司还有很多其他出色的作者，像神灯他们。 他不行。 最近公司内关于神灯的传言多。 他手底下的作品不多。哎，子宁，我就先提前恭喜你了，跟京城超级大家族合作，还怕没影视公司找你吗？嗯。 秦家的宣传可不是小宣传，光是两家公司的合作，一个魔都数一数二的家族，一个是比墨家还要高一筹的超级家族，这两个的合作就足以震动业界。穆子宁笑笑，没再说话。不远处，沈编辑也听到了这句话，他顿了顿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神灯咖位确实不如穆子宁，这份宣传给穆子宁其实也不算特别意外。柳四少一直吊儿郎当的，他看了穆子宁一眼。 我们待会儿问问莫三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看了一眼手机。手机微信正好收到一条微信消息，柳四少的脸瞬间漆黑。 怎么了？ 穆子宁注意到他的神色。柳四少没说话，只是走到沈编辑面前冷笑道。 沈编辑啊，你当真是好本事啊。 沈编辑刚要回去，闻言他皱眉。 柳编辑，你想要说什么好好说，别阴阳怪气的。 阳奉阴违，你做得真好。 柳四少看着他，目光一点一点变得锐利起来。 你要继续跟我抢人是吧？好，我就看着你如何把人送上巅峰，沈编辑，我等着你。 他也不多解释，说完就直接转身去自己的办公室。穆子宁看了两人一眼，眉间一挑，跟上了柳编辑。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柳四少的表情十分恶劣。他虽然是柳家的私生子，但因为就当家承认他，他在魔都也算是小霸王。柳四少也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一开始做编辑的时候，柳家正是权势更替的时候，他在夹缝中生存，没有多惹事端。现在，柳家稳定下来，柳萧也不太管他，柳四少动一动沈编辑，自然没人敢说什么。魔都里哪些人不能惹，他手里都有一份名单，沈编辑显然不在他的这份名单中。 什么事这么生气？ 穆子宁看向柳四少，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问。柳四少咬了一根烟，眉眼晦涩说。 两个不长眼的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